沙耶的摩诃，发沙耶的哆来哆来的哩咪，舍佛来耶，遮来遮来，摩摩发摩来，摩得勒，依悉依悉，僧那僧那，我来僧，佛来舍利，发萨发僧，佛来舍。Yes, I'm